欢笑最近的我们，感情大幅度的加温。你只是我的眼神，再没有联系心疼。忘记的时间，一杯热咖啡，一个人沉淀，一片萧瑟的落叶，随秋风摇曳，层层堆叠。 我们多久没有共同看过夜？